阿那巴那关系法。寻求安详与和谐的各位朋友，谁不寻求安详？谁不寻求快乐和谐？每个人都需要它，每个人都会焦躁不安，困扰变得不快乐。由于某些原因，想要的事没发生，或不想要的事却发生了，人因而失去了安详和谐，焦躁不安，焦躁不安。当心里焦躁不安时，怎么可能安详呢？要如何脱离这焦躁不安呢？要如何才能享有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呢？佛陀，这位觉悟者，发现了这条道路，安详的道路，快乐的道路。你所专注的对象，觉知的对象，就是你自己的呼吸，那是真相，你生命的真相。呼吸一直都在，从你出生开始，只要活着，一直到死去，呼吸一直都跟你同在。但你从未想到要觉知它。现在内观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如何觉知你呼吸的真相。呼吸，自然的呼吸，这并非呼吸的运动，这不是 pranayama 调节控制呼吸。 pranayama 有它的好处，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这不是 pranayama， 这是毫不费力自然的呼吸，进来的气息，出去的气息，什么都不做，自然而然的。你必须发展觉知，觉知你自己的呼吸，进来出去，进来出去。如果它是长的，就是长的；如果它是短的，就是短的。不管它是经过左鼻孔或经过右鼻孔，你都只是保持觉知，别想要改变它，只是保持觉知，觉知呼吸。觉悟者所给予的道路是真相的道路，觉知真相，除了真相之外没有别的。在开头也是一样，只有真相，没有别的，单纯的呼吸，进来出去，经过左鼻孔或右鼻孔，不要尝试做任何的改变，只是保持觉知，不费力的呼吸，只是保持觉知。心是这么的焦躁不安，人生里不想要的事发生了，想要的却不来，心就变得焦躁不安，这已经变成新的习性了。现在必须要改变这个有害的习性，不再焦躁不安，你觉知着呼吸，没有焦躁不安。但是因为旧有的习性，新的旧习性，它会跑掉，东飘西荡的。当你发现它跑掉时，不要焦躁不安，只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心跑掉了，那又怎样呢？呼吸还是与我同在的，回到呼吸上，自然的呼吸，心跑掉了，就回到自然的呼吸上。在这条真相之道上，对于真相的觉知，有件很重要的事，当你发展对于呼吸的觉知时，不要有字句，不要有画面，不要有想象，不要有困惑，你是在观察你的呼吸。而如果你把它与这么多的东西混淆，那么你怎能正确的观察呢？别让任何东西干扰你，只是呼吸，除了呼吸没有别的， 呼吸的真相，无关于想象，无关于思索，无关于盲目信仰，无关于盲目信仰。每个人都能练习这个，没有任何困难。每一个人，无论属于什么族群、什么种姓、什么国籍，人就是人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到处都有焦躁不安，而每一个人都想脱离焦躁不安，脱离痛苦，脱离不快乐。而这觉知的对象，呼吸，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进来的气息，出去的气息。练习这个阿那巴那观息法，观察进来的气息，出去的气息，阿那巴那观息法，每天早晚练习。舒服的坐着，保持背部和颈部正直，闭上眼睛，眼睛闭着时不需要眼镜，所以拿下你的眼镜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鼻孔处，注意气息进来，气息出去。无论你的心有多么的焦躁不安，阿那巴那观息法观察呼吸后，你很快会发现你的心静下来了，安静下来了。开始练习这条殊胜的内观之道的起步基本功课，将带领你到达究竟的真相。持续下去，继续用功，每天早晚，每天的早上晚上练习，成果必定会到来，而你将会开始体验到成果。用功，你必须用功，别人可以指引你，只能指引你，你必须自救，努力救助自己，你必须脱离自己的痛苦。方法在此，道路在此，技巧在此，用功，用功，用功，并且祝愿你们快乐，快乐，从所有的痛苦中出离，而开始体验到一点点的安详与和谐时，就试着对一切众生发出慈爱、悲悯、善意，因为一切众生都不快乐，焦躁不安。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安详，愿一切众生解脱，解脱，从痛苦中解脱。现在让我们来练习阿那巴那观息法，练习阿那巴那。舒服的坐好，要坐的舒服。任何你觉得适合的坐姿，保持背部和颈部正直，眼睛轻轻的闭上，眼睛轻轻闭着。戴眼镜的人，在禅修时要把眼镜拿下来。嘴巴也轻轻地闭着，把全部的注意力，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鼻孔的入口处，鼻孔入口的部位，保持觉知，持续觉知每一个气息，每一个进来的气息，每一个出去的气息，自然的呼吸，正常的呼吸，照他本来的样子，自然而然的。如果气息是长的，就是长的；如果是短的，就是短的。经过左鼻孔，就左鼻孔；经过右鼻孔，就右鼻孔；或是经过两个鼻孔，就两个鼻孔。只是保持觉知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只是保持觉知。